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喜气多年自君生，会思雄辩似作经，执着舞台新意趣，斜仰游曲排演厅。这是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苏民先生所写的一首古体诗赠方官德。那么方老先生是北京人艺的著名的话剧演员和导演，作为人艺的老前辈，我们从这首诗当中啊，可以看到名家之间他们深厚的友谊和北京人艺的团结。北京时间19:06:2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说到北京人艺啊，我跟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啊，已经是为大家奉献了好几期了啊，就是人艺与文学家这个系列的节目，这是我们走进北京人艺的开始。那么今年呢，又是一个特别好的年份，就是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跟北京人艺还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啊，有了一个携手签约的这样一个仪式啊，未来我们肯定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合作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内容的呈现。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还说北京人艺，今天我们说什么呢？哎呦，这个动静可大了啊，在图书市场上有一本关于北京人艺的书，影响很大。怎么这么说呢？就是咱们不光是说这个读者喜欢哈，就是北京人艺的各位艺术家，包括这个现在90多高龄的哈蓝天野老师啊、丁黎老师啊，他们都特别的推崇这本书。还有前几天做客咱们文艺广播的这个刘林老师啊，是咱们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研究员，他也非常喜欢这本书。就是人艺的人都特别爱的这本书，可见这本书是多么的重要。这本书叫做《一颗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啊，这是由人艺子弟方子春老师和宋苗老师他们来共同著述的。那这本书呢，用诸多人艺艺术家和工作人员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北京人艺的团结，特别是北京人艺那个著名的一颗菜精神。今天我们非常非常有幸啊，请到了方子春老师和宋苗老师，我们来欢迎一下二位。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嗯， 我是方子春。 嗯，好，宋老师， 跟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苗。 哎呦，我一听这声音，我就想关话筒了，他们要播音了，感觉自称腔圆。好，在我身边的是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同样欢迎您。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位老师他们著述的这本书《一颗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好，我们在正式开聊之前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个互动的环节，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这个问题啊，当然都是出自于二位老师的这本书当中啊，小小的知识点吧，确实是比较冷门啊，别的书里边好像也不太能常见，我估计今天能蒙对的几率不太大啊。不过呢， 今天这问题是这样，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简单， 有一个比较简单， 有一个稍微难一点， 每回他都这么说。好，小强老师上半段的这个问题先给我们出出来 啊。这个我想主要是对人艺有所了解的应该都很清楚。 嗯， 我想问，就北京人艺的宿舍大院是位于北京的哪一条胡同？选了四个胡同的名字啊，爆房胡同、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和内务部街。 好， 好啊，这个问题我以为什么问题呢？您这个问题就是比较简单了啊。大家都很了解北京人艺了啊。对于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啊，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并且这个问题呢，此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所涉猎。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答案。好，跟二位老师我们就聊聊您的这个创作了。一颗菜，这个呀，其实这三个字呢，一提到，反正你不在北京，你提一颗菜，别人都没什么感觉哈。在北京，哎，一颗菜，一提着一颗菜，就觉得说的不是这个菜，说的是北京人艺啊。所以说，也是我到北京工作以来，就是接触到凡是跟人艺有关的，就特别重视这样的一个提法。这个提法是来自于焦菊隐先生，是吧？ 对， 是出自他的这个论述。 是焦菊隐先生他引了这个搞戏曲的原来爱说一颗菜，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咱们在解放前的时候，那都是角儿才能是挑大梁的，是最后得压轴，这你们都知道。那别的人呢就稀松二五眼了，就不如角儿怎么怎么样了。所以呢，焦老先生到人艺以后，成立人艺以后呢，就提出了一颗菜精神，也就是说整个这一台戏人人都是有作用的。那菜叶、菜帮、菜心儿，不管你是菜什么，都要归在一起，抱成一个团儿来完成这个舞台上的演出。所以叫一颗菜精神。 一颗菜啊。好，那么关于一颗菜精神，其实还有很多层次多方位的这个理解啊。上一周呢，我们做完这个北京人艺和文学家这个系列之后啊，咱们刘林老师也给我们啊录了一段音，就是他眼中的一颗菜精神是怎样的，我们先来听一听。 我是雪梨策划人小强，今天呢我们要采访的是人艺戏剧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他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他看到的一颗菜是怎么回事。 方子春老师是一个特别勤奋的老师吧，因为他出第一本呢还到我们博物馆去找过资料哈，也听他讲过很多非常生动的故事。那他的父亲方观德是人艺的一位特别出色的演员和导演，也是一位特别风趣的老师。方子春老师跟人艺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这样的关系哈。他现在的公公是宋寅老师，是我们原来人艺的副院长，也是舞美方面的一位前辈。宋寅老师的夫人刘涛老师呢，也是人艺的一位非常有资格的这个老师。他原来是演员，后来转做场记，那像最早的雷雨啊等等很多戏都是刘涛老师亲手做的场记。实际上我认为一颗菜是多重含义的。首先从话剧艺术这种形式上来说，它是一个综合艺术。当然有人说过说话剧是表演的艺术，那观众到剧场主要是看舞台上演员的表演，这个时候导演等等都退后了。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说呢，话剧它这个艺术形式是一个综合的，不只包括表演，还包括舞台上的舞台美术的灯符道笑话等等等等。那人艺从一开始的艺术创作就特别讲究这个一颗菜的精神，其实它是有几个层次的。除了刚才说的它是一个综合艺术，舞台上的各个岗位都要为舞台上的表演服务，还有一个呢，光说演员这个队伍里面就有红花有绿叶，所有的群众演员都要为这个整台演出为主角服务，这也是一个一颗菜精神。 在翻开这本书啊，在书里边写了很多很多的人物，其中有很多大家熟悉是一些老艺术家，那还有很多是幕后的。那么您跟我们说一下，您看到这些名字里边感触比较深的一些人物。 我看到哈，这里面有人艺的前辈陈献武。陈献武老师呢，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在香港、在北京很多地方，在广州、上海等等。那么后来呢，人艺建院之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上级把他从其他的地方调到人艺。在人艺呢，他就做行政工作，就是一直在行政处工作，他做的也非常好。那同时呢，在有合适他的角色的时候，他也临时客串一下，比方说在茶馆里面他饰演的那个马五爷就非常的精彩。 那此外我还注意到这里面还讲到这个杜广沛老师，我们拉大木的杜广沛老师，他也是一个在这个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把拉大木的工作拉得非常有艺术性。那同时呢，他又特别的也是爱舞台上的演出表演，他客串了这个很多的群众角色，也是非常精彩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林老师，他来讲述他心中的这个一颗菜精神啊。方老师跟我说这一段论述是比较准确哈，而且比较深刻哈，理解的比较到位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是有些迫不及待来，特别想听您今天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书中所写的这些人物的故事。我觉得从哪开始说呢？就从这个节目开头我给大家读的这首诗来说哈，这是苏民先生赠给方老的这么一首诗啊，就叫赠方官德。但是我从字面上我不是很理解哈，就是没有不懂他们这个交情，他肯定是有具体有所指的是吧？ 咱们得听方老师讲。 哎，您 方老师交流 是吧？您给我们讲讲这首诗的意思。 首先应该跟你说清楚，有一段就是我跟濮存昕等于是父一代和子一代，对吧？ 啊， 宋苏民老师是他的父亲啊。那个我爸爸和他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关系，就是他们俩从建国以后两个人在演员队呢就担任正副队长。 哦， 我爸爸是正队长，他呢是副队长、 嗯、 俩人配合了这么多年、 嗯、 关系非常好，甚至于说在工作上互相扶持。 嗯， 在生活中呢就互相的，就我爸就好吃，我们家特会做，他家那我爸经常给他送好吃的，所以这记忆犹新。他总是跟我说：“你爸爸对我好，你爸老给我吃的。”所以说我这首诗是我爸爸去世的时候他写的。 啊、 哦，苏民叔叔呢，给剧院的很多很多很多同志都写过诗，都根据这个人来写。 嗯， 但是我爸爸这首诗呢有两个特点，我那天跟他讲、 嗯、 第一呢，他把我爸爸的第一句音容笑貌说得非常好、 嗯、 第二句呢就是我爸爸有一个才能，我公公也有这才能，实话实说、 嗯嗯、 包括苏民叔叔也有这才能，就是不拿稿子、 哦、 任何地方不管有多少人开口就来，出口成章， 嗯、 心里头把早都把提纲都列好了， 所以就是慧思雄辩四座经， 对 吧？ 对，而且说的特精彩，因为他本身是导演，学导演呢，他又会演，他又会写，他出过书， 嗯， 所以他又写过剧本，所以他讲什么东西绘声绘色， 嗯， 就让你觉得那么好听，所以他经常出去讲东西讲课啊，去讲座什么的、 嗯、 所以他有这样一句诗、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爸爸是身体非常不好，后来糖尿病去世的、嗯、还锯了一条腿、 哦、 所以呢他从史家 我爸没事说 说 没关系 啊 其实 全都答对了、啊、都了解啊 那么他从我们家要到首都剧场、 嗯、 就得用轮椅推过去，但是不管是谁，只要是年轻人或者是比他年纪轻的人跟他说我今天排了一个戏需要您给看看您给把把关、 嗯、 他绝对不会说我不去、 嗯、 但是他又喘不上气儿来怎么办，我们家就有一个像枕头一样的一个氧气袋、 嗯、 他就得背着这氧气袋坐着轮椅让家人推着到首都剧场去看人家排练、 哎、 去看人家演出，所以这一点呢对剧院很多人来讲呢都很感动，所以他最后一句话写的是这个、 最后这句啊，血氧犹虚、 哦、是这个哈、 嗯 哦、原来是这个、哦、原来是带着氧气瓶啊，是吧？ 还有一年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天特别冷、 嗯、 下冰渣雨，我爸爸身上还盖着一个毛毯夹着这氧气袋，我爸爸外号叫方胖，因为他很胖肚子很大推的人也费劲他自己也很、 嗯、 就短短这三站路、嗯、说良心话对老人来讲非常困难、 就是折磨是吧？ 嗯 其实方老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啊，这个看到 子春老师的面容，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方子哲老师哈，这个电视上常见， 对， 很相像。然后方老的这个形象呢，大家要是这个看过这个就是老版的这个编辑部的故事啊，当中有这么一小段， 那是他最后一个形象， 最后一形象是吧？哎呦，这老师太有意思了啊！他就是演一什么角色呢？就大家都在底下，你知道，就是那种类似那种公司那种什么联谊会之类的哈，就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哎，那个李东宝和那个葛玲俩人就在这聊天，根本就没管这台上。然后方老演这个角色呢，就是在台上自顾自的在这念稿子啊，而且特别正式的，同志们朋友们，就是这个意思， 又臭又长， 对对对，底下根本没人勒的啊。但这个形象塑造的非常的有特点，很有意思啊。 哎，你知道吗？就那场戏下来，我爸就很累 很累， 因为那会儿他已经身体极为不好了，他走不了路，所以旁边有一个棍儿 啊， 就拐棍儿。所以那场戏是站着在那儿读，没完没了的读。 从那个镜头当中能够看出来， 对， 就是看出来他这个站着不是很舒服，就是身体是 他得依着这个 啊，得在 变成了一个特点， 啊、 又变成了一个这老人特别帅，完了杵了一棍儿， 是， 其实是他的腿没有力量。 哦，是这样的哈， 虽然只有几分钟，但是非常精彩。 来，我们就感受一下哈、啊，听上一小段当年的这个声音。 各位同仁，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想什么呢？啊，听不清啊！ 来助兴的嘉宾，以及到场和正在进场的所有有关的人员和家属，你们。什么？ 大家听着怎么回事吧？这个老先生啊，他是照稿上念啊，到这之后这稿翻篇了。 第二页， 第二页 就一这一个字， 就一好啊，特别有意思这段戏哈、啊，所以可以感受到老先生啊，虽然说这个身体不太方便了，但是在这个艺术表演上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而且特别用心啊。其实这个看到很多北京人艺的故事，真的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老艺术家对后辈的提携，包括于世之先生也经常说老舍先生对他特别特别的关爱和提携哈。那您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真的让我特别感动。您说先生身体都这样了是吧？一说这戏也是爱这戏啊是吧？一定要去看，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哈。那我就也特别想问问您，在您这个风华正茂、刻苦练功的时候，哪位先生对您的影响特别大？哪位先生？这个对您的帮助，就像您父亲对这个年轻后辈帮助一样，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说良心话啊，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就是因为帮过我的人太多太多太多了，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感谢他们。 嗯， 那其中呢，就我就想说，从前院，我原来这个书名叫左邻右舍、 哦、 就是我是从前院往后院写，完了又写我们这过道，从过道那头写到过道这头、 啊、 就是跟我们家很熟的，以我们这个这56号这大院，这老、 嗯、 老门派啊，56号大院为基础来开始写的、 嗯、 所以我写的第一位人就是焦菊隐先生， 嗯， 因为他呢住在这院子干面胡同那边，实际上是正门， 对， 我们这边是后花园盖的这个楼。 您写的是第一位恩师， 第一位恩师， 嗯， 所以呢，我要讲的故事呢，就是在那么一个很特殊的年代，又是因为我那会儿又插队，年龄又很轻，刚十几岁，不到二十岁，所以呢，文化水平特别低。我每天在屋里呀、啊，练功、练声、唱歌、练舞、踢腿，在过道里，在五斗柜上压腿，这个 就是您是特别要求进步的， 特别要求进步，因为我特别想从插队的地儿走出来，我的目的非常简单， 嗯， 焦老先生到后来呢，就住在我们家的楼下。他每天就听见一个女孩在楼上鬼哭狼嚎， 各种练是吧？ 各种练， 嗯， 实在受不了了，他有一天就特小声的跟我说你能朗诵时候别使那么大劲吗、 嗯？ 我什么叫不使那么大劲呢？我不使那么大劲，我不革命了。我读的是吴清华，我必须得使那么大劲啊，那才革命啊！说哎，小声，你就不这么大声，你也革命？ 嗯。 完了以后我就以为他要教我，那我爸爸就说正好他听不了你，让他教你。我那会儿是得悄悄的，我就找他去了，没想到他没有教我这些。 哦，没， 他说你朗诵去找董星吉 也 人表演，您就找你爸爸，我给你补文化课。 哎呦， 首先我们从古文开始，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怎么可能搞话剧呢？ 嗯， 就是这个我印象非常非常深。 嗯， 完了他讲的第一课就是处折睡赵太后。 嗯， 我就烦死了，我烦透了。就关于这睡字儿，我说就念说不就完了吗？凭什么说睡呀？于是他就要找很多很多很多的字典。你知道他那屋有多小吗？六个平方恨不得。屋里白天要开灯，黑的要死。他又没什么东西了，都抄家都抄光了。他都是书堆的书，完了他要把各种版本、各种年代的字典，他还能搜得到的，他就都摆桌上告我这里怎么说的，那里怎么说的，那里怎么说的。 因为他的 为什么这么念， 他的这个就学的传统，我们知道他。他的家世对吧，他这就学传统相当扎实。 我说我知道了、 哦、 你不用说了，你赶紧教我别的吧。他觉得你不求甚解是不行的。 嗯， 你不能这样。 就是您那个说的把那个西读成 啊、那个后来我前些时候跟蓝老一块做节目，后来蓝老说这是双音字、就害得我这么多年我不敢说话、 哦、 你知道吗？他教了我一在读古文的时候、什么什么 大风起兮云飞扬，比如这样啊。 他这个恶还必须得是下滑音 啊、 这个西字啊。 结果呢，我说人都读西，你为什么这么读啊、 嗯、 到现在我听人所有的人西，对不对、 就是一个语气词啊啊。哦， 我从此不敢读这字儿。 嗯，你老觉得是错的是吧？不知道哪是对的。看来小老师对您确实影响很大， 很大很大。 哎呀，我觉得特别抱歉的一件事哈，就是上半段一直没让宋老师发言。 有时间，有时间。 宋老师的父亲也是一位大师啊， 对， 也曾经是咱们北京人艺的副院长宋寅先生啊。他是这个一位灯光大师是吧？您先给我们开一个头，因为我们上半段时间马上要到了是吧？您先简单讲一讲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吧，这个经历。 就是其实我父母啊，他是北京人艺的这一部分吧， 嗯， 就一份子， 嗯， 就是他们这样的前辈，我们特别多，就等于是在这个，就等于在2012年， 嗯， 就是人艺60周年的时候，等于是我们就是进行了大量的采访， 嗯，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我父母。 哦，是这样哈。 那都有什么咱们下半期再说了。 好吧，那您这关子卖得好啊。您居然对自己父母在北京人艺的这个位置和他们的工作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对， 是吧？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稍微的休息休息啊，咱们下半段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颗菜的精神，咱们稍后见。 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iracle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祝贺《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开播，我是演员濮存昕。北京文艺广播，新年新气象。有文有艺有生活，祝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2018年新春快乐。新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触摸历史，用电波打开文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方子春老师啊。再次欢迎一下方老师。 谢谢大家好。 还有咱们方老师的先生啊，毕业于清华大学，善于用镜头讲述心中故事的宋苗老师，再次欢迎一下啊，欢迎宋老师。 大家好。他们有共同的身份，就是仁义子弟。 对。 我身旁的是咱们小强老师啊， 忘介绍了。我是小强，大家好。 咱们一起今天来聊二位老师来写的这本书《一颗菜，我眼中的北京仁义》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真可以说是蜻蜓点水，一是时间篇幅有限，但是呢非常可贵，能够听到二位来亲自来解读这个书的创作过程，还有这个仁义这些艺术家的故事啊。我觉得呢，这是听到您的声音会更加的亲切，感觉得更真实啊，活生生的这种感觉啊，更鲜活。好，咱们这个刚才宋老师给我卖了一关子哈，2012年您才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母。 对， 好，这个关子卖得特别好，我们一定特别期待。正式聊之前，还是请小强老师把咱们下半段那比较难的问题说出来哈。 我觉得上半段的 这问题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史家胡同啊， 几乎都答对了啊。 下半段这有点难度，但是可以猜一下，就是在首都剧场啊，有一个导演专座，问在哪一排？第一排、第10排、第14排还是第20排？ 好， 第一排、第10排、第14排和第20排 啊， 可以猜一下。 哪个座是导演专座？ 对， 好嘞，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好，那么请宋老师跟我们说说吧，您在2012年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您是怎么有这么样一个重新的认识呢？ 2012年因为是这个仁义的60周年， 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为写书的时候呢，采访了所有的文艺就是健在的这些老艺术家，所以呢，就是从他们的嘴里就了解了我父母的一些情况 啊。 他们是一个非常正直、很有爱心这么这个人。我呢是17岁，我们就去兵团了，就等于去上山下乡。我父亲呢是17岁的时候啊，参加了革命，那么后来就在仁义做这个灯光的设计，做后台主任，一直副院长。那么他实际上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专业性人才，就又能搞管理，又能搞这个业务，他就是这个。等于40年，他一共设计了43部戏，就是现在咱们遗留下的这些，就是等于《雷雨》啊，《蔡文姬》《茶馆》都是他的灯光设计。 哦，是这样。 但是他没有文化，他为什么能搞成这样？我从我这后来的经历，我就体验他主要是对工作的热爱。 我听到当时好像刘林老师讲过，就是雷雨的那个灯光设计，就是包括打闪啊什么的，这都是跟灯光有关系的。 打那是效果，但是他是一直就是做这些事， 就 在我的 显示的效果。 对，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小时候他根本老不在家。您想他如果要创作一个戏，他要去体验生活，对不对？要到各艰苦的地方，什么西藏各处去走，那么你要装台演出的时候和光什么的，他老不在家。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我又离家早，所以就他只有对我的养育之恩。回来以后呢，我上学结婚又没跟他住在一块儿。 那 所以跟他， 那您说就是您在2012年之前，您对父亲的这个印象其实是 就是养育之恩嘛， 就比较淡，是吧？ 哎，对，没有深入的交流 啊，交流很。 那么通过写这本书，把老一辈的他们这样的艺术家，整个口述历史采录下来以后。才感觉到他们的伟大，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精神上的宝贵的东西，而且他们这些精神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们要传承给后代。 您能给我们讲一个小例子吗？ 你比如讲他等于是就是到年龄大的时候，就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实际上脑子已经不好了，他健忘了，他这个时候他就会打个车去仁义，他根本不认识，到了那儿以后，濮存昕发现他以后，又给他送回来了。那么就是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拿着一张，我们家还保留着一张灯光图，茶馆的灯光图，他每一个灯的位置，每一个灯的瓦数，怎么样体现这个效果，他完全能讲得清楚，头头是道。 这个他记得。 对，就我来跟你讲吧，那个是这么回事，我公公啊是不爱说的一个人，但是他做了几件很棒甚至于很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到老了以后他最着急的事情，他那时候有点痴呆症了，最着急的事情他就要大声喊，哎，4点啦，刘涛同志4点啦， 妈妈 刘涛同志就说4点怎么了，做饭4点做饭，为什么呀？刘涛同志5点啦，他得拿那个棍儿，他杵着个棍儿得敲地。5点怎么了？5点，他就是要上剧院了。他要比所有人去的早，因为他是主任，他得到那儿以后，他要检查所有地儿的这个东西，犄角旮旯。所以在他当头的这些年里头。首都剧场从来没着过火，他要整个查一遍，他要甚至于比演员去的还早，他要检查大幕，检查犄角旮旯，他才放心，他成为一种习惯，完了他又会喊，因为他还在家呢，他痴呆症了，刘涛同志6点啦，你 谁算？ 刘涛同志就做6点怎么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80多，跟你有关系吗？6点。7点啦，刘涛同志，这天天一出，刘涛同志就得忍着，天天拿这棍儿咣咣咣敲这地，就通知刘涛从4点、5点、6点、7点，7点就快开演了，快投遍铃啊，这都归他管呢。 这就说明他心中最在意的那个部分， 对 已经、就是、 刻在他脑子里了。 对，就是当他意识不清的时候，这个东西都不会丢掉，是吧？ 不会丢掉，他能丢了，他能那个说你干嘛去了？那司机一看他不对头，他跑了，又 有的时候司机给他拉回来，有的时候就跑剧院，或者小普就来电话，人濮存昕来电话说：“哎，快点，那个您别着急啊，我给你送回来。嗯”开会，人都去哪儿了？我心说人都没有了，都八宝山见了。 哎呀，真是听到这儿，我觉得就是笑中含泪的感觉哈，特别想笑，但是真是含着眼泪哈，这种感觉，嗯，哎呀，这个老艺术家他们可以说用这个艺术就是当成自己的生命啊，他这个生命当中就是这一件事情， 生活当中已经就是刻在生活当中， 对，完全浸染在一起， 对， 确实我们感觉到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他们对这个艺术的热爱是如此的深沉啊，好啊，那宋老的故事呢，我们可以以后再聊，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先生他们的故事要聊了啊。那我觉得这样，今天宋老师来了，您还准备了一位这个先生啊。这位先生我还没看到他的姓名，就是叫张大爷，是吧？张大爷的故事您给我们说说啊。 张大爷就是我们院的一个大管家，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我们院并没有什么门卫啊，什么这些打扫卫生的都没有。那么但是这个院里好几百口子，几十户人家，上百户人家，大概是又晚上又有演出，这么多事儿，就是他一人在管。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他一人在管。 传达室的张大爷， 对，传达室的张大爷，他每天分报纸。你说我们早早的下了学就等这报纸，他也分不乱，怪得很。 嗯， 他就一个人。你说参考消息啊，《人民日报》啊，《北京日报》，还有《家业》什么的。哎，他根据每个房号，他不得写单子吗？ 嗯， 他分不乱。你要到这等着，他先给你们家， 嗯， 你就拿走了，他接着分。弄得特别好， 嗯， 然后呢，没有电话，当时对不对 啊？ 但是你剧院万一有什么事儿呢？他传达，拿一个喇叭， 一个电话，就传达室只有一个电 话， 55局2071，就这么一个电话，全院都是他，有什么事儿他就传达。所以在我们的眼里，他简直就是太伟大了， 并且我知道，好像张大爷在那个时候院里边一到下午3点哈，他就完全就把大家全都给安小孩 三点以前 啊， 对。 从吃饭的时候，这张大爷就，我们那吓唬孩子的，不说警察，不说大灰狼，张大爷来了，张大爷来了，这孩子们都吓死，都不敢动。 为什么？ 张大爷来了，那得了了，张大爷那就，那人长得也不好看，大高个儿，但是特憨的一个人，他能把全院的孩子都镇住了。我们夏天呢，就爱围着他唱。但不能让他抓着老张的媳妇儿会打枪，一群孩子，好几个孩子拍着手就这么叫，他孙女也跟里头叫，老张一回头撒丫子全跑，他抓着谁往这一夹的时候就得要抽筋儿， 他也不打也不骂， 他喊的时候 就是 你们都没见过，是那种铁皮的那么一喇叭，上带一小口 啊，就那么啊，那 个 啊，电视里见过。 他一喊，那方方正正二楼，哎，就往下跑，是吧？他是管这事儿。 嗯，哎呦，真觉得啊，那个年代好像是我们这个没有像现在这么科技，真是没有这么发达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好像充满了这个烟火气啊，是吧？太有意思了哈。好，那刚才我们说这张大爷，这是幕后的幕后，这可能你到人艺老看戏，你也不知道这位张大爷啊，也不是这二位说您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特别鲜活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啊。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位老先生吧，这也是北京人艺的一位幕后道具师，就是丁黎老师，今年也是90多高龄了，是吧？ 91还是？ 嗯，那么为什么要说他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方老师跟我们说过，说他写这本书的动力之一是吧，就是因为这个丁黎老师，是吗？ 对 啊， 这个丁黎老师啊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我跟他的女儿是同学 哦， 他们家呢就住在这个原来焦老先生家边上，那小门外头，是一家非常有规矩的一家老的北京人，长得特别像溥仪那会儿，所以人家欧阳三分九朝管他叫皇上来了，您皇上您来了，就是这个。 听过这个段子啊？ 你听过这段子哈？ 啊， 这个人就是家里特别有规矩，他每一次不给我说，也不给我写信，他一定要给刘涛同志，也就是我婆婆写一封信，转方子春同志手。这封信里就要说，方子春同志啊，你再不写书，你再不说啊，没人知道了。 嗯， 你要讲，你要写，他写过好几封信，最后我就不好意思了，我不写这本书，我不好意思。 嗯， 从此开始动笔。 嗯， 方老师这书里边有一句话，就说他是曹家怎么怎么样一个规矩。其实我后来就说，为什么这个丁李老师是曹家什么规矩？什么有人典故？ 哦，那这里边有文章哈。来，那我们就请老爷子自己说一说，好吧哈，老先生，丁李说自己名字的由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为什么叫丁李？我那个把兄弟的弟弟叫李定，大坏蛋李定，他现在已经做古了，故去了。我们在48年呢，由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到解放区去，他是我的领路人。到了解放区以后啊，必须改名，原来叫什么不能叫什么，怎么办呢？就找张旧报纸，拿手指头往报纸一杵一抬，杵什么叫什么。恰好啊，我一看台上乐了，是一个吃肉的肉，贵姓？姓李，大名肉，李肉先生，这不像话呀！李肉张肉不行啊，我肉还肉丁呢。哎，我叫李肉丁，这也不像话呀。后来啊，把这肉啊取消了，叫李丁。我原来姓曹，我说我叫什么？别再指了，干脆叫一个，他叫李丁，我叫丁李。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哎呦，老先生不说，真不知道哈。咱们 原姓曹， 对，原来姓曹啊。 所以方老师说他曹家的规矩 啊、哦，是这样啊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很有意思。这个刚才说了这个丁李老先生，那其实现在跟他年龄相仿的同时代的人呢，就是蓝天野老师了，对吧？ 对， 也是年逾90了吧？ 啊， 90多了， 是吧？啊，前一段看这个仁义的戏，老先生还是导演的职位啊。我看到我是别把先生累坏了，是吧？确实是。那么，这个说到蓝天野老师呢，大家也都特别的熟悉，但是可能更多的你像80后吧，你像我们小时候都是看这个《封神演义》，是吧？很帅气的姜子牙， 然后看《渴望》， 对对对，就是反正在我心中他始终是那么一个形象啊，就是非常的这个。 其实蓝先生对这个姜子牙这个形象不是很满意， 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哈，我们挺满意的，我们以观众的视角，我们挺满意的啊。因为这个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可能技术手段这方面有限，但是儿时的就是那个电视剧他的那种想象力，还有的的确确他的那个表现力，就让我们觉得姜子牙就是那样的啊，就好像后来想这个什么对诸葛亮的形象就基本上定型了，所以现在一提到蓝老师就是那样形象，我觉得这是其实太固定了，太模式化了。我们对于在仁义这个戏剧舞台上的蓝天野老师以及甚至生活中的他真的是不了解，那请方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吧，啊，您跟这个蓝天野老师的这个交往啊，和他的故事。 跟天野老师呢，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吧，我挺怕他的。 哦，您怕他 啊？他不跟我们斗，他是很挺严肃的一人。完了以后呢，我只是有一回在胡同里碰了他，他非问我：“你看京剧吗？谁谁谁演的？你陪我去吧，咱俩看京剧去。”我说我不去，我累着呢。就过这么一个交往，很少交往。但是从那个我父母这儿来讲哈，就是从公公婆婆这儿，他们从那特殊的年代以后就结下了很深的这个友谊。所以每一年的时候呢，我们这几家人呢，就都要聚一聚，苏明叔叔家呀，天野叔叔家呀，我公公家呀，跟田冲伯伯家呀。他们真的是通过了那个特殊的年代，看到了这几个人的这种真心和本质和原则性，所以关系一直都特别好。那我真正要接触多的时候，因为他们大人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是服务生嘛，我们绝对不敢有造次的。但是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在写第一本书的书开始，就是谁在舞台中央的时候，我就受到了天野叔叔很大的支持和指点。这本书呢更是这样，我有什么问题呀，我需要怎么样写呀，怎么删减，怎么增加呀，我都会先打电话跟他商量。 所以在这本书，这个天野叔叔也好，还有像罗老师，就罗锦林老师也好，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发布会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这个有两个这个高龄的这前辈在支撑着我，使我才有胆量写这本书。 嗯，确实，我觉得这样也是很难得的事情啊。毕竟他跟。他跟书中人物是在一起生活过的。 其实这个蓝老这个名字也是艺名 啊，也是艺名哈、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他姓王，本身姓王。 哦，是这样、啊。 他有一个哥哥叫杜鹏，以前在那个 青弋， 他是在那个四世同堂里边演那个钱默然前诗那个前诗人的。 哦，是这样、啊。 你想不到吧？一个这个为什么姓蓝，一个姓杜，然后他们亲兄弟，都姓王， 都姓王啊。 对， 哎呦，真是啊。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嗯， 很有意思一个事情。 好啊，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也过得也挺快的，咱们可能更多的呢不能说太多了。咱们这样，先把这个下面段的这个问题，先把这答案说了，而且这个问题就能带出来一系列的故事哈。 这个让方老师讲，这个是 好吧。 哪个故事？ 首都剧场导演专座哪一排？ 14排2号4号。 哦， 您给我讲讲为什么啊？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看戏是坐在那儿。 但您不是导演 啊？我不是导演，因为呢，就是说我跟夏春老师有这么一个约定，就是凡是他导的新戏，他都会请我去看一场，完了就愿意在第二天听我这个口无遮拦的人说。评论这戏，学这戏里的人，他总是静静的听着，看着我到他们家，这谁是谁，那谁是谁，我演一遍，完了我就走了。 哦， 后来我才知道他多么棒，多么聪明，听一个小孩在那儿说，他从中能得到观众的第一反馈。 哦， 但其实您是内行。 我那会儿还不是内行，我很小我就开始干这活了。 嘿，那您真是近水楼台啊，就先做这个导演专座哈。 对， 那您说说这个，那他这个座有什么一个讲究吗？就是这14排的、 这个。因为这14排的那个位置非常好，他在剧院的就是第一个那个走廊的走道吧、那走道的第一排。这样的话呢，他能前头没有挡，他能直接看到舞台上，他又在整个剧场的中间。 中间， 所以他从声音上啊，从各方面啊，从视野上啊，他能看得比较全面。 哦，那我悄悄问一句啊，现在我们要买票，这座我们能买着吗？ 买不到， 就买不到是吧？ 这两张票是留给导演的， 就本来就是留给导演的。 人家导演在这儿坐着 啊， 那我在这儿坐着，导演就往后头那导演楼子里坐着去了。 哦，是这样啊， 是这样。 那就平常我们看。比如说就仁义现在上演某出戏的时候， 对， 这俩座就是导演在那儿， 有的时候是导演，有的时候可能导演就给像我这样的人吧， 明白，就是特意特殊安排的，他是 归导演， 他是不是对外这个来出售的是吧， 都要留一些票。 哦， 有的时候总理特别爱去看戏嘛。 哦， 你不留一两张票，有时候总理突然就到了，你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啊，这个是这样，就是仁义哪个座最好，就是这种讨论声啊此起彼伏。在我还这个就是我呢刚来北京的时候，到北京人一看戏的时候，我身边就很多人就说我告诉你啊，12排啊，那时候就很多人说12排最好。然后就是分析啊，你知道美剧有一生活大爆炸吗？生活大爆炸那个主角他就说，我这座得天独厚的优势，包括风向，你知道吧，包括什么这个朝向，说的那叫一个戏。今天我知道了，最好的座就是， 不对，最好的座是10排。 10排是吗？ 对。 哦，为什么 10排正中间？反正一般我知道给那个人留给贵宾要留座，一般都 是 10排 啊。但我觉得 因为这个首都剧场14排，它前面是没有挡的， 没有挡， 这样还方便、 是吧？ 走走比较方便。 但是你可以来回走，但是也有人去上厕所，什么老从那过。 哦，这样也会受影响。 对，就10排和12到12排的，比较好。 好啊，行，那今天我们 时间实在不够了， 对，实在不够了啊，最后10秒的时间了，非常感谢二位老师，以后有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仁义的艺术家的故事啊。我想呢，更多更细致的内容也请大家来啊，这个阅读我们这本《一颗菜，我眼中的北京仁义》。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